辩论为怜悯平安，是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吃碎渣的小狗。谁是小狗呢？就是你和我。今天早上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是蛮特别的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有一位迦南妇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告，他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但是耶稣不理他。经文说耶稣却一言不答，但是这妇人继续喊叫，因为经文说门徒进前来求耶稣说：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耶稣是不是现在就决定就解决问题，医治这妇人的女儿？没有，他却回答门徒说：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妇人听到这句话并不放弃，他明明知道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他明明知道耶稣讲这句话就是拒绝他的意思，但是他还甚至在耶稣面前跪拜，继续喊着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耶稣现在一定会帮助他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他反而更拒绝他，说：不好，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哇，怎么这样？耶稣叫他是狗啊。那么虽然这狗可能应该像新译本还有新汉语译本翻译成小狗，因为原文的意思是一只宠物的狗，而不是 一只外面野狗，但是还是狗啊，并且跟儿女差太远了。现在妇人一定会放弃，对不对？又不对，他更厉害地回答说：主啊，不错。他的意思是说：主啊，我接受我是狗，我也接受把应该给上帝儿女以色列人的饼丢给我这位迦南妇人，这只狗是不好的。他大胆的，这大胆的妇人就承认这一切，但是他还继续说：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哇，这妇人真了不起，他不肯接受耶稣的拒绝。他知道耶稣是主，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。妇人也相信耶稣是充满怜悯的，甚至会给他这只狗主人桌子掉下来的碎渣。妇人相信这些碎渣也够他用了，真不简单。其实耶稣也多么喜欢这妇人所做的，耶稣喜欢被大胆的信心抓住。对，这妇人就借着他大胆的信心抓住耶稣了，耶稣现在也就给他所求的。是的，耶稣终于回答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经文接着说，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好，这段经文真的蛮特别的，但是我们也在这段经文里面。那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跟那位妇人一样是小狗。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我们都不是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，耶稣讲儿女的时候，就是指以色列人，外邦人都是小狗，我们也都是外邦人，就是狗。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，他的儿女。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和他的后裔当他的儿女。但这里应该提到 这拣选是一个纯粹怜悯的拣选。圣经说亚伯拉罕本来是拜别神的，上帝就是拣选这一位拜别神的亚伯拉罕，这就是怜悯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从来不配当上帝独特的儿女，但是上帝从头到尾就是怜悯他们了。比如说当以色列人刚经验了耶和华在红海伟大的拯救的时候，他们就厌弃了耶和华去拜金牛犊，在这时候耶和华应该毁灭他们，但是他反而怜悯了他们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看到十二位以色列人就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们也不怎么好，就像两个礼拜的经文，当那五千多人肚子饿的时候，他们叫耶稣赶快叫那些人离开，自己去买食物。就像那时候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他们也叫耶稣赶快打发妇人走，他在打扰我们了。我们最近几个礼拜看了很多次耶稣的门徒表现得不好，他们不配当耶稣的门徒，也不配当上帝蒙拣选的儿女。所以如果连以色列人包括耶稣的门徒，如果连他们都不配当上帝的儿女，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更是这样。我们就是小狗而已，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又是罪人。是的，我们跟耶稣的门徒一样，常常看不起别人，也不喜欢跟我们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一起。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走，我们不舒服了，他们在打扰我们了，我们不要跟他们接触。他们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也不太想帮助他们，不想要怜悯他们，我们就要管我们自己，或跟我们自己很像的人有接触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就好了。其实连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们、教会的会友，甚至自己的家人，我们常常不怎么想要帮助他们。你也不是这样吗？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罪人，我们都是不配领受上帝儿女的饼的小狗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罪带我们到死荫的幽谷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跟那妇人一样对耶稣喊叫说，主啊，怜悯我吧。是有原因的，在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仪式里面，我们很多次就是喊叫求主怜悯。在求主怜悯我已经有四次，在荣归主颂也有一次，我们今天的供祷文也提到上帝的怜悯，我们的书信从罗马书第十一章四次提到上帝的怜恤，在我们要唱的圣羔羊颂有两次求主怜悯我们，还有更多。你求主怜悯你，是因为你这一位不配的罪人只能靠他的怜悯活下去，只能靠他的怜悯有盼望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也是因为我们知道主就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我们像妇人一样用大胆的信心抓住耶稣的，求他帮助我们，求他怜悯我们。那么主有没有怜悯我们？有。他如何怜悯我们呢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想要先问另外一个问题， 我们不配领受儿，我们都不配领受儿女的饼。我们又是外邦人，又是罪人，我们只是小狗而已。我们也刚才看，其实连以色列人都包括耶稣的门徒，也都不配当上帝的儿女，他们也是罪人。所以我的问题是，到底谁是配得当上帝的儿女呢？到底有没有人配得领受儿女的饼呢？只有一位，对不对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当他在高山上变相的时候，这两次天父上帝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很清楚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在上个礼拜的经文，当门徒看到耶稣所做的，他们也就在船上都拜他说，你真是上帝的儿子的。所以耶稣，也只有耶稣是配得这上帝儿女的称呼，只有耶稣是真正配得领受儿女的饼。但是耶稣吃到了没有？当耶稣最需要他的父给他吃的时候，他吃到了没有？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叫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求他的父帮助他，怜悯他，给他吃，他完全配得吃儿女的饼。但是他的父不理他，不给他，连父的桌上的碎渣也都没有从天上掉下来。父上帝就是完全离弃了他的独生爱子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当时上帝的儿子在替我们成为狗。这个就是圣经的意思，当他说耶稣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。天父上帝看到这么多罪，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看不起别人的罪，不怎么关心别人的罪，天父上帝看到这么多罪的时候，他当然离弃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，不帮助他，不怜悯他，不给他儿女的饼吃。天父上帝反而算他为狗，也处罚他，审判他，定他的罪。虽然那些罪当然都是你我的罪。所以如果回到我之前的问题，上帝是不是怜悯我们呢？是的，他就是那样怜悯我们的。为了怜悯我们，天父上帝不怜悯他独生爱子，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圣经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，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子，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儿女的饼吃。是的，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抽过他那样替我们成为狗，就成就了我们的救恩。他做了他一切所需要做的，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上帝的义，成为上帝的儿子，有儿女的饼可以吃。现在借着洗礼，借着上帝的道，借着圣餐，我们就得到这一切的上帝的义、儿女的身份、儿女的饼。加太书第三章说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。借着洗礼，上帝给我们披戴基督的，给我们穿上他，我们现在就与他联合了。这也就是信心的联合，因为父上帝现在看到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， 他也就称我们为义了，算我们为他的儿女，也给我们饼吃。那这饼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自己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或者饼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那么耶稣怎么赐给我们他自己这生命的粮吃呢？首先借着他的话，圣经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就是上帝，所以难怪他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自己生命的粮。耶稣当然也借着圣餐给我们他自己，圣餐的饼也就是耶稣的身体，给我们用口吃的，为了赦免我们的罪。这真奇妙，我们这些本来只是狗的人，现在借着洗礼是上帝的儿女，并且我们今天就可以吃儿女的饼。上帝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，也喝他的血，这样做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这些还是狗，还是有那老我，赦免我们的罪。这圣餐也会保持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一直等到那天在天堂里，我们已经完全不是狗，已经没有那有罪的老我，我们那时候只是儿女，只有在基督里的新人。在天堂里，我们也能够享受那羔羊耶稣的婚宴。是的，我们会在我们天父桌子上吃那比这世上最好吃的菜还要好吃，真难想象。我们如果回到我们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，我们看到他的门徒，我们看到那一位迦南妇人。虽然耶稣的门徒是以色列人，妇人是外邦人，门徒是儿女，妇人是小狗，但是他们都是不配的罪人，跟你一模一样。我们这些罪人本来都没有任何希望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求那一位耶稣怜悯我们。感谢主，无论是那位妇人、耶稣的门徒，或者我们这些罪人，耶稣已经怜悯了我们。他替我们成为狗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，上帝的义，他的儿女也可以吃儿女的饼。我们已经吃了，还要吃，吃到耶稣自己生命的粮，我们因此也必永远活着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一念。阿们。